梦醒时问西，青草家务不辞劳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牲明财宽仁，一片正经见不念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得的忙我去增加，把妨碍你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去今生无踪，欲登基杀人，万难我得自请我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与你太苦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早神经跳跳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， 地上是家哎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甜言蜜语光飞门， 我也偏人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谁